统计数据显示，2016年全球范围内新增癌症病例超过1400万，预计未来20年新发病例数将增加70%。2030年，癌症死亡人数预计达1200万。由于人口老龄化、不良生活习惯、环境污染和传统手段治愈率较低等因素，中国已成为癌症发病和死亡大国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对于部分市民来说，春节假期刚刚进入尾声，接着发现春节返乡潮导致的种种不便利今年却不太明显。其中春节买菜不再是一件难事儿，而蔬菜价格也在春节黄金周结束后迅速回落。通州区30名政府特邀监察员暗访暗拍，抽查了31家单位的公车私用情况。朝阳区特约监察员对9家单位进行了实地查访，丰台区则在节后首个工作日由纪委书记带队进行电子眼查岗。春节期间，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采取多举措严查，狠杀节日私封。这个春节，寒冷的南极也传来了令人激动的消息。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的雪龙号科考船日前行驶到南纬78度41分罗斯海水域，这是雪龙号在南半球到达的最高纬度，也刷新了全球科学考察船在南极海域到达的最南纪录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心扉却被人遗忘，你是否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对自己撒了一次谎？你是否在孤单寂寞的夜里才学会成长？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？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？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，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啊。是否理想背景却无家可归？你是否找到一份理解却流下了眼泪？你是否在爱情和朋友之间对自己撒了一把野？你是否在和青春说再见时才学会成长？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？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？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，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想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